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98集，容易恶。说话间，就见两个影卫进来了。 王爷，远处好多人正在靠近。 多少人？ 很多，从火把的数量以及队伍的规模来看，至少1000人。 是什么人？ 不确定。 影卫们要接着去查探，却见殷侯摇了摇头。 是四海帮的聚集信号。 真的找上门来了？ 大概是知道你回来了吧。看来萧长青是真的挺想你的呀，一天都等不得了，连夜跑过来。 殷侯放下杯子就要站起来，不过被殷兰慈拽住了。 坐下。 怎么跟你爹说话呢？ 不准出去。 让我做缩头乌龟啊。 你出去能打死他们吗？ 殷侯憋气，天尊夹着个四喜丸子凑过来。 那我去吧，我想揍四海帮的人很久了。 老爷子，你忘了你是正派之首啊，四海帮是名门正派。 差点忘了这茬。 我去吧。 展昭说着就要起身，白玉堂也要去，林业火和赵普也要去凑热闹，殷兰慈无奈了。 那些都是老头子，比你大几倍呢。你们几个什么身份？掺和这事干嘛？ 什么身份？ 吴沙无奈地拿着筷子指了指白玉堂。 天山派的，名门正派。 说着吴沙又指了指林业火。 我徒弟，名门正派。 最后吴沙指赵普。 你就给我坐回去吧，万一碰上点皮肉，你那帮兵马和江湖人火拼起来就天下大乱了。 赵普嘴角抽了抽，被公孙和欧阳少征他们拽着坐下了，那意思是让他老实点。最后众人都看展昭，展昭拍了拍胸口。 我名正言顺啊。 还是算了吧，那帮老头啊不讲理的，你出去啊他们正好借题发挥，万一他们以大欺小，你外公看不过眼去把他们都宰了，那麻烦更大了。 展昭皱了皱眉，展天行看了看他，严肃脸。 听话，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插手。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坐下瞧了瞧身边的小四子，心说这才是小孩子。此时已经可以看到山谷四周围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火把光芒。红鹰寨地处半山腰，虽然山谷是个盆地状，但众人看山谷边缘却是居高临下，视野十分清晰。可以看到红鹰寨之前的山谷里聚集了大量的人，与此同时军号声响了，两枚赵家军的响箭飞上了半空，炸开之后借着镜面一样反光的山石壁，四周围瞬间亮如白昼，众人就坐在饭桌边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谷边缘已经站满了人。赵普的兵马都是训练有素的，已经拉开架势和山上的人对峙了，就等赵普一声令下。 伯母，准备怎么办？ 劳烦王爷让兵马都退开，我来处理。 殷兰慈说的不紧不慢的，淡定的不得了。赵普虽然疑惑，不过还是对欧阳少征点了点头。欧阳站起来，抬手往天上扔了一枚联络响箭，那响箭散开之后发出了绿色的光芒，就见原本已经准备好的士兵往两边一撤，让开了大片的空地。 你们接着吃。 殷兰慈说着就往外走了，陆雪儿放下筷子跟他一起出去了，在座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。 你娘脾气挺好的呀，哪儿暴躁了？ 展昭眨了眨眼，拉着白玉堂问展天行。 爹，我去看看行吗？ 不过要听你娘的话，别捣乱。 哦。 展昭赶忙起身拉着白玉堂跑了，众人也都对视了一眼。走到院子旁边看，站在院子边沿的栏杆里边往山下看，简直是一览无余，视野清晰。就见此时 殷兰慈已经走到了山门前，喜儿和乐儿帮他推开山寨的大门。殷兰慈走了出去，陆雪儿一跃上了山门的顶端，坐着看热闹。展昭和白玉堂也到了接近山门的高处山壁一侧，看着对面门外赵普的那些士兵都转脸，他们原本以为赵普会带着人出来，没想到打开门走出来了展昭的娘。这些兵将面面相觑，他们大多不是江湖人，不太清楚展昭的娘究竟多厉害。不过嘛，对面山崖上至少1000个江湖人，就他一个人出来应付，是准备讲道理？殷兰慈走到了山门外，扬起脸看了看山谷边缘，皱眉 叫殷侯出来，我找了他快100年了，让他出来受死。 这时山谷边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，殷兰慈看了看对面的山谷，依然平静。众人再一次怀疑地看展昭，那意思你娘哪里脾气暴躁了？只有展昭有不好的预感，他娘的脾气来之前都是十分平静的。殷兰慈看着对面山坡上一个白袍的老头，这人岁数不小了，倒是挺有派头，只是 小长卿，你都来几趟了？一次比一次带的人多，你烦不烦啊？ 丫头，我不是来找你的，叫殷侯出来受死。 萧长青显然不想应付殷兰慈，殷兰慈盯着他看了良久，开口： 你知不知道殷侯是什么人？ 废话， 我说你们这些江湖人混了这么多年江湖，能不能换套词啊？每次都这一句。还有啊，你们这么多年光长岁数不长脑子是吗？跑到我家门口让我叫我爹出来受死，你这100多年吃的不是饭是屎吧？ 山寨里毫无准备的众人都一口茶喷出来，公孙更是被茶水呛到了，拍着胸口。众人下意识地看殷侯，殷侯仰着脸望天，他丫头说的是大实话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抱着胳膊点头， 的确每次都是这一套，谁谁谁出来受死啊，一点创意都没有。 殷兰慈。 这时萧长青身后走上来一个女人，看岁数也不小了。 这个是不是一叶夫人？ 嗯， 一叶夫人不是不过问江湖事了吗？怎么去帮四海帮了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无疑惑老实交代， 他是我对头。 众人都瞧着吴一霍，殷侯也点了点头。 怎么说呢，他一直以为他老公是被我杀死的，认为是我害他守了这么多年的寡。 啊？ 那他老公究竟是怎么死的？ 其实是她老公背着她出去偷人的时候遇上了个妖姬，被人家宰了。 嚯，好大的八卦。 你怎么不解释清楚？ 哼，那也要她肯相信才行啊。 此时殷兰慈扫了一眼山坡上的人， 你们有什么仇怨，有本事就去找仇家单挑，我殷兰慈走江湖讲的是道理。殷侯是我爹，展昭是我儿子，侯殷寨退隐江湖多年，你们若是来讲道理可以，但如果来撒野或是胡搅蛮缠，别怪我不客气。 殷兰慈，你要借朝廷官兵之力才能自保，竟然口出狂言。 山坡上传来了群雄的笑声，殷兰慈瞧了瞧山坡上的众人，没说话，双眼则是微微地眯了起来。其他几个江湖人大概看着殷兰慈特别年轻，于是打趣他： 小丫头，还是让你爹出来吧，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。 殷兰慈点了点头，看一旁赵普带着的几个副将。 让官兵都到帐篷里去。 几个副将也不争辩，点头一摆手，士兵们都回到了帐篷里。殷兰慈暗暗点头，赵普的兵马就是不一样，令行禁止，没有一句废话。等士兵们都回到了帐篷里，殷兰慈抬头看众人，随后笑了。众人都看着他的笑容发呆，萧长青也皱眉。殷兰慈相貌出众，这一笑温暖和煦，明朗如旭日，双眼如星辰璀璨，可见他娘必定也是个美人。于是萧长青脸色更难看了几分。 让殷侯出来。 就不。 殷兰慈一挑眉，众人忽然就感觉一股内力狂泻而出，排山倒海。 哇、 哎呀，那丫头来真的了。 你娘练的什么功夫啊？为什么内力可以这样用啊？ 和一穴是一个道理，将所有穴位移开，内力没有任何阻滞的情况下自由流转，就会感觉源源不断，其实只是一个大的循环而已。 那你会不会啊？ 倒是可以，不过我没用过，用那个容易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